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前进，大屿山宝莲禅寺今晚一连三晚的佛学讲座现在宣布正式开始了。首先欢迎各位抽时间来临这个盛会，这个学佛讲座是一连三晚的，在这里举行的时间是八点至十点，由圣一法师主讲《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圣一法师今次是以大屿山宝莲禅寺退居老和尚的身份宣讲的，提起圣一法师，相信过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大德的法号，我亦都相信有些人呢就或者对圣一法师的来历呢就或者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在这里请容许我花少少时间简介一下这位法师。圣一法师呢原籍是广东省新会人，1922年出世，即是现在是70高龄的了。他在22岁的时候在广东南华寺在虚云老和尚的座下求受具足戒，亦是由虚云老和尚亲自传法于他。他在29岁的时候来到香港，住石在大屿山宝莲禅寺，历年来担任过不同的职务，为大众修行殿道。在1983年众望所归，获选为大屿山宝莲禅寺的方丈，统领大众任期六年。在任满之后呢，法师又回到他40岁已经是做住持的宝林寺继续做他的住持，领众诵经助禅。在每一晚的学佛讲座，法师宣讲完心经之后呢，就有30分钟的提问时间，各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用问题纸写下你心里面的疑问，最好是跟今晚的讲题贴题的。那我们在场的工作人员呢就有带给一些提问纸，方便大家写下你们的问题，那各位随时可以向这些工作人员要这些问题纸，写好之后就交给工作人员，之后法师就会亲自解答的了。好了，不阻各位的时间了。现在呢都仲有信众陆续入紧场嘅，但係法师係慈悲嘅，佢就唔介意，因为佢要争取时间，咁所以想各位信众入场嘅时候呢脚步略为放轻啲，以保持庄严嘅气氛。各位，而家呢位大德就嚟出嚟同我哋见面啦，希望各位起立合十。现在我们恭请法师进场，有请圣一法师。跟着圣一法师会带领我们向教主释迦牟尼佛行三问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跟住法师会带领我哋三听释迦牟尼本师法，同埋仲开经偈。请各位灵验站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而来真实义。各位坐下， 请各位坐啦。 嗰把茶拧出嚟。 各位善知识，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晚呢是宝莲禅智止办讲经的法会，一连三晚，题目呢在普通个经人人都懂得啦，名字叫做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简单呢就是心经。这个心字好重要的，成佛也是心，做众生的也是心，天堂也是心，地狱的也是心。所以大放广佛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都为心造。现在这个香港是心所造，有福德的人的心来造。我们祖国感受山河也是过去善人君子那个心所造，乃至美国英国呢都是用这个良好的心呢是来造他国家的。我们娑婆世界啊也是娑婆世界众生的心所造，极乐世界是谁造呢？就又是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清净海众恭弘清净心而作，但是好多人都未曾认识这个心，埋了这个心，所以受苦的无量，生死轮回都无了期。但是诸佛菩萨呢就明了这个心了，圆满明白这个心呢，他就明之为佛。分一份一份这样明白那个心呢，就明之为菩萨。菩萨是佛因，佛是菩萨的果，佛因佛果就不离这个明心。如果心未明啊，佛因都没你份，佛果就更没你份。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是有这个条件的，知佛而来这样行，我们又这样行，知佛而来这样受，我们又是这样受。怎样受啊？就明心啊。这个心啊，以大乘起信论来讲，它有四个相的，生智意灭四个相。那么凡夫呢 这四个相之中呢，他明这个灭相，这个心啊灭了，他就说明，其实就不明，这个心找了灭了，那阵时明心呢，这个心都已经不见了，所以拆后就罪病，拆走了那病来都没用，黑咒就沉坚，那个咒就行得很远了，再找那个剑就找不到了，所以凡夫不称为觉，对这个心一滴都未曾觉，他说觉这个心那个灭相，心那个灭相灭了之后觉有什么用呢？所以凡夫啊，统统未曾觉。什么叫做灭相呢？我刚才打了个妄想，当打妄想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打妄想。打人妄想呢，啊，我觉啊，刚才打妄想，妄想在哪里？你没作到啊，灭了咯。那所以凡夫呢，对心那个相啊，觉这个灭相，不明为觉。哎，我觉起了这个恶念，这个恶念呢，你觉吗？灭了又觉，未灭以前他又不觉，灭了之后又觉，这个就不称为觉的。所以凡夫对自己的心呢，一滴都不觉，因为这个念啊，心那个灭相啊，灭了之后，然后觉，这个称为不觉。但是心有四个相，灭相，生自异，异相，这个异相呢，恶意到无意，大乘起信论讲，觉心那个异相呢，一觉这个意就空了，恶意都无意。例如我们人发梦，恶梦都无梦，我们人呢想错，恶错都无错，所以异乘的人呢是觉心那个异相，生自异，异即是变异也，异即觉得这个异相呢，恶意就无意，所以异乘人啊，冇是非嘅，是非系异相啊，无善恶嘅，善恶系异相啊，冇生死嘅，生死系异相啊，冇人我嘅，人我就系异相啊，冇你我，你个我都系异相。是心那个意上的嘛，所以异乘人呢，觉心那个意上，恶意无意，没了生死，没了人我，是吗？没了自他，所以异乘人呢，正多心那个意上，恶意无意，无意就涅槃，所以异乘人亦不是什么了不起，他不过自己修行用功，见到甚高的异相，异相是是非吗？是非咪异咯，善恶咪异咯，人我咪异咯，现尘咪异咯，有现有尘呢个异相呢，第二证人。圣文言觉有没有现尘呢？你问一下五百罗汉，一打个几块声他都不留，他没有了这个现尘那个相，所以现尘那个相就是我们的心那个异相，凡夫就不同，对这个异相不觉，以为有异相，所以有现尘，有善恶，有人恶，有是非，有自下， 戒由对呢个甚高嘅意象咧，未曾觉啊，觉意都无意嘛。以成人咧，觉甚高嘅意象，觉意无意，了咗呢个生死，生而死就意象，有生必定有死，有死必定有生，生不同死，死而生不同，这个属于意象。这样的究竟没无了人我，无了生死，无了怨亲，无了爱的就是争，你得到出来三界的果阵，至于这个花性都未曾到菩萨，未究竟。他觉这个什么意象，生至意灭四个相，菩萨进一步觉这个智相，生智觉智都无智，这个智相不可以觉，埋就有，觉就得无，你一觉的这个智相就没了，埋的时候有的，所以一切法埋就有，觉就得无。譬如我们做一个坏人，埋一觉呢，他就不会坏了，我们作恶的就埋一觉的，他就不作了，不受善呢，他就埋一觉呢，他就有受了，所以觉智都无智，觉智一切都不智，有所智这个是妄心啊，一切不智这个是真心啊，所以菩萨觉智无智，一切都不智，因此在金刚经里面来讲，菩萨不自识布施，不自性向未速发布施，虽菩提菩萨应以是布施，不自以上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南海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智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菩萨冇得呢个智，佢不智相咩？不自咩相，不自都无相，不自内无我相，不自内无人相，不自中间无呢个物相，叫做三轮太空啊，无能事的我相，无受事的人相，无所事的物相，唔系冇。佢唔治都冇，一治就有啊！我今日嚟布施，一治就有呢个我相，不治嚟布施冇呢个我相。我今日嚟布施，一治就有个人相，呢、这个就乞衣，呢、这个就贫穷嘅人，呢、这个就系众生着相嚟，呢、这个是佛，甚至无。奸佛来供养，奸障来供养，这个就是自相啦。你奸佛来供养哦，就没了这个普供的心哦。你奸障来供养哦，你的功德不大啊，你不是普供养啊，你叫做别称供养，你的心少，你的功德就少。你个心有量，你个功德就有量。你不自相嚟布施咧，一供一切都供，一样一切都样，呢、这个叫做普供养。呢、这个心就无智，功德无智嗰个心犹如虚空，所以你个功德又犹如虚空，这样大难。所以无智嘅。内无我相， 爱无人性，中间无物性，怎么要讲个物性？假如你有字，你就选择啦。呢啲好嘅留翻俾我，呢啲唔好嘅你供养人，你着咗啲个物性啦。你个无字性布施咧，好咪抽都布施，唔拣择，呢个功德啊大啊！所以无字性布施咧，绝对唔会对呢个物质有分别、有拣择嚟布施嘅。唯有有自性布施咧，啊，好多人咧，诶、啊，嗰啲好嘅留翻自己用咧，嗰啲唔好嘅送俾人，呢、这个就自。智相来布施，智相布施，呢个心咧合集功德几何咧？所以菩萨咧叫做无智相来布施，还有不智相而生其心啊！《金刚经》讲：是故一切菩萨不智色生心，不智性向未触法生心。应无所智而生其心，这个就进一步更深一层。所以先行讲到这个无智三轮太空呢，是菩萨那个作风，是菩萨的境界。菩萨呢无智，我也不智，所以道自己，人也不智，他是道人。一切不智，他就普度一切。不智嘛，啊，现尘都不智嘛，自己见熟入道，自己的冤家得道。如果有智啊，啊，冤家扭死你啊，还道你，他就话不智嘛，啊，有智咧，就单单道自己见熟，唔系自己见熟就唔道嘛。点解咧？有智嘛，所以菩萨无智，用呢个无智心咧，见亲平等，自他的平等，普度一切，再学地藏王菩萨。啊，无智，我个佛咧，到自己成佛，后嚟到众生，咦？地藏菩萨无智。我到中山成佛，再后到自己成佛，他就不智嘛，没有无他咧，不是一定要智到自己先成佛，后到中山，他先到中山成佛，后到自己成佛，何故无智嘛？不是一定智自己个嘛，他嘛，智他无智，因此。地藏菩萨咧，做到呢个无智道生，先到中生成佛，后来自己成佛，是咩心？就无智心。所以心个相之中啊，有四个相，凡夫就觉呢个灭相，灭咗，见唔到个心，嗰个心都灭咗。二乘人觉这个二相了了这个生死入这个涅槃，菩萨呢觉这个自相觉自无自，所以生死又不自，涅槃又不自，所以生死不自，涅槃不自，因为这个心无自嘛，所以个生死涅槃不自呢，一个智得布施就不能受持戒，智得忍辱就不能受禅定。啊，菩萨无智咧，六道的财受，万行的财受。各位，好似我现在坐在呢个讲堂上，我唔智咧，一眼大众都望到晒。假如我有智咧，只能够望一两个咧，其他人我望唔到。有所智嘛？如果无智咧，一目前行都望晒，呢个就无智嘛。菩萨觉得呢个心嗰个智相各自无智， 甚嗰个生声咧？生声啊，有个角声啊，角声就无声啦、啊，无声咩啊？无声就佛啦、啊，菩萨都还有无名声啊。三个菩萨还有一份的无名生，十四个菩萨还有二份的无名生，初地的菩萨有十份的无名生。那《妙法莲华经》分别共得讲，昔以来寿命长远时，有八生，有八个恒河沙的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萨。八生当得阿那多罗三藐三菩萨，有八个生啊，又有四恒河沙菩萨摩诃萨，四生当得阿那多罗三藐三菩萨啊，又有三个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萨，三生当得阿那多罗三藐三菩萨啊，又有一个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生者咧就系单国菩萨，单国菩萨还系一个生声嘅，微佛咧冇啦，在后一品生声无名破作，所以十四菩萨至果报。微佛一人背净土，佛呢变到甚高个生相，各生都无生，佛就整呢个无生法人，观一切佛无生。因此《金刚经》文，菩萨要学佛啊，不自识生心，不自性向未触法生心，应无所自而生其心。无所自，无有三相可自，应无所自生其心。因此佛咧就觉生无生啊，觉生无生，一切法都无生，一切法都无灭。呢、这个就是如来啊！啊，一切众生都无生，众生都成佛。众生咧就皆由有生啊。一个无生呢，就觉生就无生，觉呢个生就无呢个生呢，冇咗呢个生相呢，烦恼不生，是咩？烦恼不生咪菩提啦，业障不生，业障不生咪解脱啦，生死又不生，生死不生呢，咪就涅槃啦。众生无生，有个众生无生咪智佛啦，佛即系觉人啊，觉生无生咧就佛，所以众生成佛好容易，只要你能够觉生无生咧就系佛，因此佛嘅名字为大圆满觉，觉生都无生，所以佛咧。对心的声啊，最清楚。所以佛咧就明心，心个四个声都明白过嚟。啊，觉生无生，觉智无智，觉意无意，觉灭亦无灭，三智意灭，四个声都冇咗啦。呢、这个就菩提心，呢、这个就清净心，就是今日波若波罗蜜多心。这个心字，今天这个心字，今天为佛的究竟啊，啊，今天凡夫啊，就未觉啊，凡夫所埋就埋在这个心，然则我们想明白这个心，可不可以？修行就想明心，啊，什么都不想明，那六祖啊，当这个王外不求而物，唯求作佛。作佛呢，佛即系觉也，觉生无生就是明心。但我哋明心啊，嗰、那个心啊，不容易明咧、啊。 但我做事当我们众国来传法，在后有受戒，不深深深得难可寻，欢时遍法界，择野不容针，深深深，怎么讲三个心啊？有过去的心，有现在的心，有未来的心，难可寻，过去现在未来的心都不容易寻啊。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你怎样寻啊？有可得就可以寻咩？可是去向不可得，怎可以作嘅？呢件物咧可得，我哋作咗佢咧。去向啊，点样作嘅？不可得。现在心又不可得，点样咧？寻咩？未来心也是不可得，即系心心心难可寻，欢是遍不太。佢欢大呀、啊。他大的时候就遍法界，就遍十法界、佛的法界他是就遍六凡的法界，他亦就遍欢是遍法界，择野不容针，他择的时候一眼针都用不落，所以这个心呢那个相貌是这样，欢是遍法界，择野不容心，择野不容针。我本求心就不求佛，了自三界无一物，但欲求佛则但求心，知者心心心是佛。大义修戒，我本求心就不求佛。达摩啊，我求心啫，我唔求佛，求边个佛啊？几多佛啊？东方有个恒河沙数佛，西方有恒河沙数佛，上方有恒河沙数佛，下方有恒河沙数佛。我求边个佛啊？所以我本求心就不求佛。了自三界空无物，你求心唔求佛？但三界啊，我哋而家自在个三界，三界是空嘅，三界是空，三界为心所造嘛，我明心咧，呢、这个三界咪空咯。所以古人讲，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一人识得心啊，大地都无寸土，所以三界呢就为心，不是心外有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自在这个三界之内呢，现存呢是为心所现，为心所造的，所以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一人识得心，大地都无寸土。所以达摩祖师话：我本求心，不求佛，了自三界空无物。三界唔需要求，叫我做欲界嚟做国王，我不做；叫我色界省呢个四禅天嗰、那个天王大梵天啊。那个二禅、三禅、四禅，我不做。四空牵，四空牵，即系无色界四空牵，亦不做。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我都不做。了自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你想求佛啊？你要求心，只是心心心是佛嘛。你想吃馒头啊？你搵面粉，馒头系面粉做噶嘛？你想吃水饺吗？你又搵个面粉，水饺面粉嚟做嘛？啊，啲面粉唔理做几多只水饺， 你想成佛呢，你要见明心嘛，佛是心造的嘛，不是佛作佛，是心来作佛嘛。所以净土经文是心是佛，是心来作佛嘛。所以依者心心，心是佛。南无祖师教我们有明心，即心是佛。这一首偈，再来一首。我本求心，得心之持；求心不得，待心之。求心不得，待心之。我先行解释嗰两句。我本求心啊，心之持。我哋想求呢个心咧，攞咗个心得把持就你啲啊，系点样解咧？我举一个引言，大众就清楚啦。昔日舍利弗共呢个水达多长者起呢个奇梵精舍，赖呢个地基赖先啊，赖下。舍利弗就笑起嚟啦。须达多长者就问舍利弗：个道人，道人，你笑乜嘢？我笑你啊！一赖地基，啲奇门精舍都未曾起，你个歌宝就现咗出嚟。佢咩歌宝啊？六欲天嘅歌宝现出嚟啊！当我见唔到啊，佢你见唔到啊？我借呢个道眼俾你见啊！舍利弗借呢个道眼，阿罗汉啊有呢个天眼啊，借呢个道眼俾佢见。呢、这个水达多长者一望，望到六欲天宫咧，都现出嚟。水达多长者话：六个天啊，我只能够生一个天啊，我希望将来生呢个道悉陀天。亲近弥勒菩萨，讲到嗰句话咧，五个天咧唔见咗啦，呢个道悉陀天咧，都现在眼前。嗱，睇下，我帮求心，心至持嘛，不心攞咗都把持咗你，你求心啊，不心俾人求啊，呢个心都已经把持咗你啊，你起呢个奇梵精舍。都未曾起啊！你动咗个念头哦，呢个天个福报就现出嚟啊！所以我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之。我哋求心咧，唔可以俾个心嚟知道，心就灵到了不得。我哋有求心啊！唉，心是你那个心，但你埋了，你要清楚，是你这个本心，是你这个菩提心，是你这个佛心，但是你无始劫以来你埋了，你想找回自己的本心啊，求心不得，待心之，你不可以有心去求，俾嗰个心指导你，指导你咧，你就求唔到啊！我又讲个引言，大家清楚其中呢个真理。列子，列子有一段故事，一个老人家里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咧就出海啊嚟攞鱼。但呢个儿子嘅心系好直嘅，系咪所有空中啊？呢、这个海鳌，即系听讲嘅有海鳌，飞到个船上咧，共佢嚟做朋友，好朋友，任佢摸，任佢作，咁样咧，这个鱼翁咧，这个鱼翁咧。日日出海攞鱼，鱼又攞到啦，朋友又有啊，海鳌嚟 做他的朋友几多一百尺都有，飞到个船上来，满船都开凹来跟他做朋友。今天呢他就回来，他的老头呢就问他的儿子，儿子啊，我问得你出海攞鱼，可托海海凹啊，跟你做朋友啊，满船都是啊，你明天啊你作一只回来给我啊。啊，这个儿子的孝顺呢，向父亲的话，好呢我明日作一只来孝顺老豆。但是明日这个儿子啊出海攞鱼，攞鱼跟着海鸥呢就空中来闪尖，一只都不落嚟。为什么一只都不落嚟？那些海鸥知道啊，你想捉我啊，我一只都不落嚟。说海鸥陪老用自己，老用动一动的心呢，这个海鸥就知道了。知道的时候一只都飞不落嚟。我问这个儿子一只都做不到。回去你见老豆，老豆啊，你没有作一只海鸥来孝顺我。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海鸥呢好像有了无线电一样，不知道谁告诉他，懂得我会作，一只都飞不下来。这个海鸥陪老用自己，这个是什么？是我们的众生的心啊，求心不得待心志啊，那个心都知道啊，你就见不到啊，求心不可以待心志。因此古人修行都是无心悟道啊，哪个有心去悟道？个个都是无心道人，无心都悟道啊。如果有心啊，攞走啊，那个道呢不在眼前啊，所以无心的合道。所以求心不得待心志，是吗？心生便是最生事，佛性不从心外得，第三句，佛性啊，不是从心外而得，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事，那个心一生啊，这个罪就生了，所以佛性不是从心外而得，我觉得明心的见性。不是心外有个佛性，水清的现，心清的佛现，是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事。我们的心一生不但佛性见不到，我们的罪已经现在眼前，所以学佛的人有小心啊，不是心生便是最生事，起心就即差，动念就即坏，起心动念呢就有罪，有罪还见到佛性呢，有罪你就有受果报啊，所以心生便是最生事。因此那个心啊不是容易明白的，都是明心。但是这个心是什么心呢？我们要讲清楚，这个心就是菩提心，有涅槃心，有真如心，有佛心，有常住真心。但这个心之中呢，今天讲各位恐怕未曾明白，我用显浅来解释下。我们明心呢就悟道，就开悟，开悟呢就明心。明什么心啊？ 明烦恼未生以前嗰个心，烦恼后来有嘅，有无明就有烦恼，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世，境界为言长六粗。所以我哋明心咧，悟心咧，悟呢个烦恼未生以前嗰个心。哇！我哋个烦恼生咗几耐啊？无始劫以来都有咗烦恼，由呢个烦恼就埋咗嗰个心咧。啊，呢个烦恼后来起嘅，烦恼本来无，本来无呢个心咧。我哋要明白呢个心，唔系烦恼本嚟有嘅。